六月 Extreme Corner 大变身，全新节目内容，全新主持阵容。 以来堆垒埋神剑，烧鼓声中老客声。 天南地北，孟乾翁何处可容狂客？萧才子同你烧鼓声中，轻轻松松。萧若元频道， 酒越饮越厚，美食多多都唔够。朱文俊、张锦满同你月夜下讲饮讲食，今朝有酒。 踢波未赢过，讲波未输过。长毛阿土同你讲波，足球频道主持人长毛、蒲君衡、杰斯仔， 一个港男嘅北上独白，北上频道主持人杰斯仔， 一个冇时间冇地域限制，全港首个云集最多城中名人嘅网上电台 HKRebella.com。 廿蚊一次？唔系啊嘛，我有冇听错啊？ 你冇听错，变靓啲嘅身体保养疗程只需要500蚊一个月，即系做足20次疗程啦。咁着数，我哋仲唔快啲去报名？ 哇、啊，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Annie 一齐去咯。 报名热线8101-1183。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住哥斯拉，阿妈话我真系变态。非洲牛肉好食，因为红色。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舒适，老婆仔都走埋。起来老婆仔都走埋，话咋话咋话我咋。 好，第二次翻嚟啦，咁我哋继续啦，咁讲再讲咩叫借瓦龙下课先啦。咁呢个咩词汇呢？呢、這个其实几好笑。谢雅龙呢就係、是、我哋都如果有听我哋嘅节目或者足球频道都有讲啦，其实佢就係中国而家即係足协嗰个副会长啦。咁、okay. 因为即係佢已经系千夫所指㗎啦，因为要闹嘅即係要俾球迷闹嘅人呢，咁多七七八八都走晒㗎啦，即係啲外国教练啦，冇人闹，咁当然就闹佢啦，同埋佢真系元凶嚟㗎嘛。咁咩叫谢雅龙下课呢？呢、這个真系几过瘾啦，就系、是。喺試完咧，即係最後決賽嗰日啦，即係阿根廷對利亞嗰場波就喺鳥巢踢噶嘛，好似係10萬人噶嘛，咁咧就成場波咁入去有就坐咗接近坐咗10萬人嘅，咁咧就啲球迷冇咩做，因為你知冇乜邊話捧邊隊捧邊隊啦，因為喺其實成個奧運咧最多人捧嗰兩隊咧，第一隊就係中國隊啦，第二就係巴西嘅，咁其實阿根廷都唔多人捧，咁嗰啲人入去就冇嘢做，咁咧開始即係如果譬如一般情況就係玩下 人浪啦， 但係嗰日就唔係嘅，嗰日就已經喺上咁謝亞龍嗰日都有喺現場，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喺現場咧，咁咧由上半場開始咧就不斷咧。就係、是、嗌謝亞龍下課，謝亞龍下課咁嗌啦。咁嗌完之後，嗌咗，我諗有三分，即係有三分二嘅成場波，有三分二嘅時間都有嗌呢樣嘢。咁佢都好冇癮。咁後屘咧就中國就有啲即係啲文章就出咗嚟啦，就話建議咧謝亞龍下課呢五個字咧。就即係編咗入去，第日呢就首先將佢變咗做英文先、就變咗謝亞龍下課咁樣，即係 都英文嚟嘅 XIE YA LONG XIA KE 咁樣啦，謝亞龍下課，咁將呢個呢五個字呢，咁鬼佬唔知係咩㗎嘛，唔使你呢個字呢就等於柴台，等於滾蛋，等於呢個解僱咁解，以後如果啲人外國嘅球迷睇波，佢哋想柴啊美斯或者柴啊細哨嘅，咁都係一樣嗌謝亞龍下課，謝亞龍下課，咁就擺埋佢落去呢個呢牛津大字典嗰度，就要解埋，咁佢即係我睇嗰篇文章，佢就寫到好精細，佢話謝亞龍下課呢個解釋喺個字典度呢，謝亞龍自然就係主語啦，下課呢就係一個呢唔知咩動賓結構的詞組咁樣，即係一路深解釋，好深啊！咁又話咩下課嘅對應詞咧，就係上課啦。咁佢話咧呢兩個詞組咧，最早誕生嘅年代可能係喺中國咧第一個教育家孔子嘅春秋末期，也可能來自寺廟僧侶們咧每日必會上呢個早課、晚課、功課做完，大和尚宣布下課。是 咪好正呢？ 啊，有啲創意啦，開始。 呢開始係啦，即係開始係創意，所以你唔好話中國人冇乜創意。即係同埋就係，我覺得我深層次去睇就係，即係所以話點解共產黨係要用呢一套去統治人民？因為發覺原來如果我真係再放寬少少咧，係唔掂當噶，大佬一個咁嘅爛鬼中國足協會長俾你玩到咁樣咧，用乜嘢第日你將胡錦濤咁樣玩啦，温家寶咁樣話，所以係真係要收到好緊咯。 嗯 咁、啊、所以點解就係嗰個示威區係 最後嘅總結係咩呢？咁多嚟嘅奧運呢係冇19公里外嘅3個示威區呢都係冇人示威嘅。 係囉。 所以就冇人示威。 唔係有人申請咗嘅。 唔係佢內地人申請就自己申請去軟禁 自己 呀、 啊。禁被監視坐監。 又或者其實佢係本身上訪咁發覺冇車返屋企咁佢定自己申請㗎嘛。自己返屋企啦。 申請得嗰啲就失蹤就失蹤。 係囉。 改啦。 係囉。總之係冇啦。咁外國人申請嘅就 A 彈 BB 彈 C 呀彈嚟彈去咁嗰奧運都唔知點啦。 係。咪可以即係我想問下你知唔知道勞改呢你知唔知即係而家勞改係點樣搞 嘅唔、哦、知喎、 啊。真係唔知喎。 講咗我都唔係知好多但係唔係㗎。我係幾恐怖嘅其實。即係如果而家北京嗰啲呢捉咗上訪嗰啲人呢咁咪最近早個排咪話捉咗兩個阿婆啲嘅。佢哋其實係好多手段㗎。佢係就首先佢會搞返你鄉下佢屋企嗰啲人啦咁、就走同埋呢就係、是、會拉你勞改意思呢就係、是、呢其中有啲刑罰係幾恐怖嘅第一譬如話有啲呢就係、是、除曬你衫啦然之後呢就侮辱你即係喺好係好多人望住你嘅喺個房入面好多人望住你跟住連續即係總之好多人打好多人唔俾你著衫就插條尿管喺你個生殖器嗰度，即係俾條尿管你，唔俾嘢食。咁同埋咧就係、是、俾你坐一張真嘅電椅，係死刑嗰啲電椅，但係就唔放足電，係真係電你，電到你咧痴痴呆呆，佢出嚟就抌個人，就話你係精神病。 变到你半山熟为止啊！ 咁你有恐怖，呢啲就系劳改 啊！明白吓， 即系系真噶，因为其实系即系我最近咧，我去一间二楼书店啦，佢嗰个老板其实好好啊，佢系每一个时期咧，我嗰间书店同我好熟嘅，咁佢我好中意佢咧，就系佢嗰个老板咧，系会成日咧会唔同嘅时间咧，佢会抄翻一啲书出嚟咧，就俾啲人摆喺即系摆个猪肉台度，俾啲人提啲人去买。咁、我最近就买过一本书咧，就我下次先讲翻书名，我唔系好记得书名。咁、就点解会买咧？就系、是、嗰个老板系好正，佢就揾張黃色嘅紙咧，就卡紙就貼住喺本書度，就寫住歡慶的時候，希望你不要忘記他們。哇，覺得好 touching。咁我諗都唔諗就買嗰本書。咁嗰本書其實是一本相集，就係、是、其實係舊書嚟嘅本，唔係新書。咁就係2003、2004年嗰時出，咁就係有一個北京嘅記者就影翻好多呢啲即係同呢啲做過。上訪嘅老百姓同佢哋做返晒一啲記錄經歷啊嗰啲咁嘅嘢。 我想問本書應該係唔係內地出版㗎喇。 唔係內地出版單 係 係好似係好似係美國佬出嘅。 Okay, okay. 好似 publishing 係美國㗎。我唔係好記得我下次我攞嗰本書上嚟呢就即係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囉。 明白。 係幾恐怖你咪睇完係幾即係覺得係好好過分嘅，嚇、 呢個絕對啦， 係啊， 係啦、 啊，嚇、 啊。咁啊，依度講完呢 part 之後咧，咁啊，最後都 又講翻啲輕鬆嘢， 係啦、啊，講翻啲輕鬆嘢啦。嗱，咁啊，有咩咧？即係而家成個北京奧運完咗啦，咁啊，而家特別關 注最掛住嘅係咩？ 黎小姐， 我知你哋係咁嘅，真係唔好咁樣。你唔係 真係喎，頒真獎牌咧，我都係唔會理會任何嘢，我都係睇住個禮儀小姐。 尤其是係著白色衫嗰件。 啊！直情話哇，正啦、啊、正啦、啊、正啦、啊，每次都咁講。 或者紅衫嗰啲都唔錯啊， 藍衫 出入場嗰啲都 OK 喎，藍衫嗰啲。 但白色衫嗰啲係最靚，我發覺。 哇！我分唔到，我唔知咩。 我覺得真係件件都 OK。 咩有分嘅咩？ 喂，佢有時穿啲白色旗袍，有時係藍色旗袍噶嘛。 哦，我真係冇你咁留意。 唔係，我留意過係咩咧？即係運動場館，例如羽毛球場啊、乒乓球場嗰啲咧，咁嗰啲係普通。反而咧，即係靚，即係我覺得靚嘅咧，就係水立方嗰度。哇，嗰啲就真係正啊！係啦，咁咧嗰扎禮儀小姐點咧？咁啊咁多人諗住下崗啦，即係應該會遣散噶啦。咁但係而家嗰扎咧就成為焦 點。冇得下貨啫。 嗰集成為焦點啦，原因係咩呢？就好多好多公司機構去搶原因，例如即係三大航空公司啦，例如南航啦、國航啦、東航呢啲咁計啦，因為佢哋受過即係我諗一段時期嘅英語嘅 training 啦，咁面上地可能佢哋因為識講英文嘅關係，咁面上佢哋可能過去係1500人工到嘅，我唔知道，但係個市係咁啦，可能會甚至會有三倍至五倍嘅升幅去到，咁成為好多大公司即係要嘅人咯，呢一扎。咁啊，嗰扎禮儀小姐咧，我相信 絕對吃香， 絕對吃香啦。咁啊，當然 7000-8000人工，咪睇你做咩啦，即係可以話高又可以話低嘅。 係咯，但係在於即係內地嚟講，我會覺得係絕對一個好嘅。 但係佢哋本身係來自即係各行各業嘅。 各行各業㗎，即係可能有啲禮儀小姐係例如上海嘅即係表演學院啊諸如此類，又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即其他地方揾翻嚟咁計，一啲可能大學生嚟啊，諸如此類。咁但係佢哋當然啦，就係話佢哋有。 但係佢哋應該係本身之前都應該係識英文㗎。 一部分。 你唔會話突然間受過嗰個特訓之後就即刻識英文。 唔係佢 有咩特訓啊，大佬？ 唔係佢 expect 佢 叫我女學下幾樣時間。 唔係最重要幾樣嘢係咩？就係、是、首先佢哋有一個統一嘅高度啦，樣貌標車咧，我唔知身材點啦，因為冇講啦，報道上。咁就係覺得即係呢一班係試正嘅，同埋咧。正如即係我哋之前咪又有講，就係話如果某一間機構即係可能 reception 咁計，而係禮儀小姐嚟，即係可能會 sell， 喂佢曾經做過禮儀小姐嘅時候， 係啊係啊， 即係嗰個 promotion 會成為一個焦點。 我相信係㗎，因為你譬如話冇即係我除咗你話個職業啦，即係人工幾級跳啦，即係我覺得就係你知道啦，即係呢個奧運，我諗有生我哋坐喺度有生之年，即係中國應該淨係呢一鍋矮劑㗎啫，即係唔會再咁斜，仲有第二劑係嘛？咁你變咗呢班即係女仔咧，又差唔多踏入適婚年齡啊！喂，真係唔休假，即係我覺得喂，如果我喺大陸啊，好似阿 Steven 嗰啲咁有即係咁嗰啲，喂嗱，俾打一句問句啦，你女朋友唔會聽呢個節目啦， 聽唔到， 即係你又揾個禮儀小姐做老婆。幾威㗎喎、啊。 係諗得過㗎。 周圍話俾人聽即係好似買一架 Benz 返嚟咁樣咋嘛係咪先。 嗰架可能唔係 Benz 嚟，可能係 Porsche 嚟。 係囉即係你真係話俾人聽喂我呢、這個就算你十年後話咩囉。我呢個咪08㗎囉。08版係咪先。幾耶呀係咪先。冇個人淨係得你有㗎喎、啊。係咪先真係炒得下㗎喎真係。 所以呢一班禮儀小姐就成為即係好多包括國內公司啦甚至外國公司住喺國內裏頭都成為一紮嘅目標囉。咁即係將會佢哋呢一紮禮儀小姐就完全唔需要擔心唔需要憂米啦。係啦。咁其實幾吃香嘅一件事嚟。 咁禮儀先生都應該 OK 㗎喎。 我冇提過禮儀先生嗰度， 都可能有 得 唔係禮儀先生咧，就你即係去做保安，咪多五嚿咁咯，三嚿應該都多啲。 但係我發現咗一樣嘢咧，即係從個閉幕式，你會睇到，不論禮儀先生或者禮儀小姐咁計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留意佢哋啲手臂啦，即係禮儀小姐、禮儀先生，留意佢個小腿嗰啲位啦。你 compare with 翻開幕式咧。佢啲腳咧係曬到黑得好緊要嘅， 曬黑咗， 曬黑得好緊要。即係當然啦，女仔就化妝。 咁留意嘅你， 我有睇過， 高清。 因為點解咧？佢最後即係頒獎嘅時候係個馬拉松啊嘛，咁啊上去咯。我見到哇，點解後邊嗰條友著白色衫，著腳好似真係啲非洲人。 你咪睇錯肯娜嗰個啊？ 我望住唔係，咁我哇曬到咁嘅，即係其實佢哋 好辛苦啊。 過去嗰十幾日係好辛苦嘅， 梗係辛苦，大佬你淨係嗰個口啊，你叫阿。陳太嚟都醫唔到啦，醫十幾日係咪先？ 你眼都變 大佬，係咯，黐線㗎，真係啊！唉，真係我唔知點講啊！ 咁啊，所以即係澳，即係依一即係翻返轉頭，就係依一班禮儀小姐應該嚟緊就唔使憂米㗎。但係反而翻去就係話咧，講翻幾個場館咁計啦。水立方即係而家就一路都拗緊一個問題，就係喂，究竟國家起源即係依啲體育設施之下 點安置 啊？點安置？ 水立方啊嘛，講咗啦。 水立方就講咗啦，就係話咩咧？水立方咧將會 開放俾公眾 泳池， 咁所有嘅座位， 呢個真係 座位嗰度過癮啊！ 座位咧， 我真係太睇新聞 啤住，就會拆曬所有座位，變成為商場， 變咩話？ 商場 哦， 咁我喺度 正常啦、啊。 咁我喺度諗緊嘅問題，咁商場望落去個公眾泳池游水都幾過癮嘅喎。咁、嗯、鳥巢就會成為即係好似鳥幾個名都會改名，我冇記錯，鳥巢就會即係改名成為叫做好似咩國家人民體育場地類似咁嘅名字。 叫翻鳥巢咪得咯，其實。 佢唔會啦，佢唔會再 叫鳥巢。根本上就一個鳥巢嚟啦，嗰個。 其實大部分呢啲場館咧，即係係都嘥得好緊要嘅、嗯。所以點解就係倫敦即係嚟緊2012嗰個選舉，唔係選舉，屌成日諗 選舉， 係啊，即係奧運啊，就係嗰個佢哋起嗰個叫做倫敦碗啊嘛。咁、嗯、個倫敦碗咧就係佢就係好強調就係咧，我一搞完呢個 event 咧，係可以好環保地成個倫敦碗係會拆曬嘅。咁、 嗯、 其實以前其實搞個奧運咧，我去過慕尼黑。 嗯、 即係德國慕尼黑，佢哋而家嗰個即係我去過游泳嗰個館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幾相同嘅問題咧，就係佢哋72年搞完奧運會之後咧，丟空咗，咁佢就係要嚟就係俾公眾 遊下水咯， 就嚇、仍然都仲喺度嘅嗰個就，咁但係就唔知啊，即係都冇乜用途嘅其實，所以話點解？咁我成日都講就係好可惜，就係話咧，即係你要勞師動眾去為咗一個 event，、嗯、即係搞完之後呢啲嘢凍咗喺度，你咪真係可以好好有計劃咁去善用翻嗰樣嘢咧，未必得咯。咁、嗯、但係就凍 淡淡沉沉，真係好誇張咯！即係睇翻新聞之後， 好誇張， 好誇張。 最後 超過亞點唔知幾多倍。 最後講咗佢公布咗就係話咧，使嘅total 美金嘅數目係420億，係啦，二十幾億。 你知唔知嚟緊倫敦嗰個嘅奧運嗰個 budget 係幾多？係唔會超過93億，係一定硬性。咁呢個就係 好似93億歐羅 民主嘅社會同一個極權嘅社會嘅分別咯。 冇錯， 即係佢係不計成本㗎嘛，人哋係有 budget 㗎嘛。 嗯， 93億同400億喎，大佬。唔係93蚊同400蚊喎，係啊，即係嗰個其實係好離譜啊！即係400億大佬喺中國係可以做好多嘢，唔使做呢啲咁嘅嘢咯。係 啦， 係啊，即係你事後換嚟嘅咪就係好似 成世咯、 啊，唔係都係嗰樣嘢，中國人即係呢樣嘢其實咪即係手淫一樣啫嘛，幾分鐘打下冷震咁，然之後咪又係咁瞓醒覺咪又係要重新做人， 係咯，你打手啲人就貴啲。 咁呢個係咪算唔算假手於人啊？所以就貴啲啊！ 呢個算唔算假手？ 呢個都有啲係啊， 仲要高質素添啊！但 咁呢劑都幾貴啊，四百。 佢假手於人仲要比貴咗，係啊，基本上唔即係有唔同服務嘅應該。 所以話真係，所以話抵唔抵就見仁見智咯。 係啦，咁最後都要最後講樣嘢啦，就係、是當一完咗北京奧運之後，就即係內地嘅媒體啊、傳媒都即時去討論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中國今次奧運攞到咁好嘅成績，咁唔係一面金牌嘅時候，係咪算係一個即係體育嘅大國咧？咁、 呢個係一路都而家喺度即 係 拗緊 嘅問題。但係我睇翻有幾個即係官方媒體嘅報導，即係都已經有即時去。 即係國內裏面自己拗緊， 拗緊嘅。冷卻咗一個訊息就係話，我哋唔係一個體育， 調子已經咗啦， 係啦，即係唔係一個體育大國。 喂，定咗好嘅， 我哋仲要即係繼續向前去走，同埋嚟緊我哋會喺多方面嘅發展已經係定咗喺度咯。即係佢今次上嚟講，比較冇諗過佢咁早去將依個訊息去嘅拗嘅程度即刻冷卻咗。 多方面發展咧，佢其實個方向就一定係噶啦，即係中國喺個食個體育，但係咧，即係你有啲嘢咧，就唔係話你真係，我就唔相信係佢，即係你主觀想佢好就好啊，即係例如足球啊，即係球類嗰啲咧，即係唔好成日講足球，即係因為你有啲係。佢其實嗰個解釋就係話，因為你譬如話足球、籃球啊，或者 有啲團體性嘅嘢啦， 你其他國家係都有即係、投放落去咁啊。因為嗰個問題就係、是、嗰個體育如果係全世界都有 market 嘅時候咧，咁你就真係要就真係講食力噶嘛。 係 你唔同，係你而家唔係話即係而家你譬如話你舉重嗰啲攞八個金牌，跳水又攞七個啦，有一個塌咗啦，最後喂你嗰啲係因為。嗰個事實上就係因為 呢個體育係喺全世界係冇 market 噶嘛， 冇錯。 咁人氣我取嘅時候，你咪贏咯。咁你只係話你一嚟緊四年，你咪再發掘下有咩體育係人哋冇搞嘅，你咪繼續搞咯。 冇錯、啊。 即係譬如我諗你，如果你話有 potential 嘅，可能仲有嗰啲拳擊啦。 嗯、 我諗拳擊嗰啲慢慢再過多一兩屆，都可能係中國天下，因為你有啲如果打職業拳嗰啲又唔俾打嘅時候，喂，咁你個個都係停留喺業餘嘅。咁你譬如話嗰啲古巴嗰啲。又越嚟越開始開放啦，點點點，喂，冇人打噶啦呢啲拳，咁你咪留翻俾你中國打咯。咁你太仔去打泰拳好過啦，泰拳揾到食，係咪先？咁咪到最後數下數下，又係得翻中國，咁你咪又金文銅咪又俾中國立曬咯。即係你係揾緊一啲咁嘅體育運動啫嘛。 即係專攻冷門嘢啦。 係啊，你唔即係唔係話你話你估真係粗就粗嗱？我又唔信你話如果俄羅斯同美國要粗個舉重嘅出嚟，真係唔夠你舉啊？係 啊， 係咪先？咁點解人哋嗰個係因為係因為人哋嗰度係一樣冇 market 啦嘛，人哋我做乜要嘥四年八年時間去為咗嗰個咁嘅爛鬼金牌去苦練啫？我又冇我贏咗個金牌翻到去美國，我又唔會有一千萬美金嘅大佬，係咪先冇噶嘛？ 我睇個報道，美國其中有個金牌係選手體操嘅，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佢都今年18歲嘅，佢都講過啦，今年即係應該係佢最後一屆嘅奧運，原因佢翻去之後佢都要讀書啦。佢已經講到明㗎嘛。 係啊， 你唔同佢話我返到去就繼續返我過去嘅生活，唔係單方面 嘅。係啊，呢、這個係即係係唔同嘅國家嘅人，佢即係大家人哋有個生活唔同㗎嘛。 係啊， 係咪先？即係你中國嘅運動員唔係怪佢哋嘅，個錯唔喺佢哋度，但係佢一生出嚟，佢嗰個命運個生命就係咁㗎啦嘛。佢一定要攞呢個金牌，跟住佢先可以翻去有塊田、起樓，跟住娶個靚老婆，跟住再過多幾年做鎮長。喂，呢啲嘢全部係因為嗰個金牌而帶俾佢㗎嘛。但係喺外國攞個金牌托站咩？係咪先？即係你攞個金牌嚟做乜嘢啫？冇唔係話好大作用啊！真係 冇人好似費事咁， 佢搶住攞個金牌。 系啊， 系咪先？唔系，但系咁讲，问阿碧咸呢、這个2012年咧，有冇兴趣参加呢个足球啊？英国嗰、那个， 呢、這个 佢话有， 呢、 這个俾吓死。 呢、這个足球运动先讲，我会讲一讲。 好， 咁啊，最后咧要讲，另外讲讲就系、是，即系团体波嚟讲，老实讲句啊，得几个项目即系叫好睇啲嘅，今次就系、是。一個叫曲棍球嘅嘢，咁啊攞銀牌啦，咁啊另外即叫做一路發展得好好嘅，一路發展得好好嘅就係女排啦，咁啊最後咧即攞翻銅牌第三，你話其他咁計嘅足球絕對係即一和噶啦，咁我反而想留意一樣嘢就係話，而家英國今年會辦奧運啦，咁過去辦咗三屆，咁啊佢一向有隊原來叫大英聯隊嘅嘢嘅， 哦係啊， 咁咧佢而家就嗱講到明啦，就話咧就希望想組啊大英聯隊，咁咧就。如果真係組大英聯隊嘅時候，我想睇下，如果英國對中國都幾好睇， 幾好睇啊！ 諗翻 幾好睇啊！我真係會考慮買飛去睇添啊！ 係啊， 但係咧，大英聯隊呢個咧，嗱呢個唔使呢個喺度講少少啦，雖然即唔係足唔足球運動嘅，呢、這個其實冇乜大可能嘅，因為蘇格蘭咧係幾抗拒呢件事嘅，即係但係到最後可能都係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咁樣諸如此類啦， 係 啊，但其實佢個出發點係好嘅， 佢個出發 點因為佢係因為講真啦，你蘇格蘭拆翻出嚟咧係唔會入到 final 嘅，但係你英國係主辦國嚟噶嘛，如果佢夾埋一隊，其實就即係起碼都叫有蘇格蘭，但係人哋係有風骨嘅，即係 Scotland 佢係覺得喂，我係一個 country，我係要代表蘇格蘭就係、是、蘇格蘭， 但係依一次英國嘅出發點係咩？就係、是、因為過去辦嗰兩屆奧運，大英聯隊喺足球都攞到金牌，咁佢希望即係回味翻。過去依樣嘢啫，就所以有咁樣提出過。我就諗緊，如果真係佢哋可以辦到嘅時候，就希望英國對中國啦。 嗱咁啊，我都講一樣嘢啦，即係其實我因為睇咗，因為呢個禮拜成日睇住 BBC 啊。嗱，其實咧就天下烏鴉就一樣客。 係啦， 即係我由呢、這個嗰日星期日咪閉幕式嘅， 係啊， 星期一嘅 BBC 咧就已經開始有嗰、那個。奧運倒數咯，其實英國佬都一樣啊，即係個咩一，然之後咧，但係而家已經係1432日零幾多小時咁一路咁數， 救命！ 咁老土㗎， 所以其實唔好怪中國咯嚇，都係咁樣啦。咁、就好啦，時間應該差唔多啦，係咪 啊？ 咁啊，仲有咩要講？ 仲有咩要讲啊？ 冇啦，讲啊。 另外最后要讲一讲样嘢啦。咁因为嚟紧其实成个 仲有两分钟，快啲。 我知。咁嚟紧成个奥运完咗之后啦，咁而家其实内我相信上边最关注个问题几样嘢就系成个民生经济出发点啦。咁嚟緊應該就會有幾個措施會出嚟啦，包括退稅方案同埋成個即係佢搞基建嗰樣嘢啦。咁應該相信就係話佢成個 infrastructure 嚟講，包括就係喺北京今次奧運搞好之後呢，就會一路搞落去㗎啦。咁包括北京、上海、元朗呢啲城市都會搞一大即係嘥一大粒錢落去抌落去基建度囉。咁即係要睇下究竟今次即係奧運完咗嘅設施之後啦，可唔可以真係到最後可以嚟緊貨到中國嘅經濟發展，就係依個最重要囉。 OK， 係啦，依個就再睇囉。 依個就要再睇囉。 做分零鐘，唔好再講奧運啦。我哋下禮拜就唔會再講奧運啦，講其他嘅嘢啦。咁我記住， 最後有樣嘢要講。 睇完奧運要講。 最後有樣嘢要講嘅就係上個禮拜嗰 係。嗰幾幅郎平艷照係咪啦。我哋後尾發覺呢，我同阿迪呢唔知點解，因為我哋身份低微嘅，我哋係 post 唔到相咁我哋再作安排，會喺個討論區，喺其他討論區嗰度啦，我哋盡快 post 上，因為我哋都想公諸同號，大家分享一下嘅。 嗰陣係絕對一定要睇。 係啦，咁 幾好睇嘅。 係啦係啦係啦。 相當好睇嘅。 係啦。好 喺節目重溫嘅版面嗰度出得唔得？ 唔得，嗰度太細啦，嗰個。 嗯， 唔係， 突出唔到嗰個震撼。 可以放大佢嚟攞嘅喎。 放心啦，牛哥，我諗我應該可以咧，可以提升下我嗰個咁低微嘅 level。我諗有會行嘅 嚇。OK， 咁啊，好啦，下個禮拜唔好再講，即係睇完奧運啦嚇。咁啊，大家記住， 真係完啦， 留意翻個焦點，再留意翻香港嘅選舉啦。記住大家真係。投票啊， 冇錯， 係投票俾邊個啊？ 梗係寫文連啦。 OK， 好啦，下禮拜見， 拜 拜。 既然我哋知道人同靈體都會四處走嘅話，又睇下呢次啲靈體會去到邊度？ 我喺個時間望出去咧，即係嗰個鎖匙，嗰個叫使用咩 啊？防盜眼， 防盜眼啦，望出去咧。我當時嚟講咧，阿黃小姐佢嘅。右边膊头的位置，那位女灵体呢是在她隔壁的，而且有一只手呢是搭住了她的膊头，另外还有一只手呢就把只手指指住她的胸口，跟着打得小小心，她知道我望在个防盗眼望出去的，她的眼神呢即同埋她是灵体叫我不要开门，她那个样变得是很凶的，我真的不敢开门，我只是告诉她佢未返，佢唔喺度。 香港人网潘少聪恐怖在线，星期一至五晚10:30到11:30， 网暗固播放率坚取分猪肉，支持2008普選，支持流行音樂，請支持流行普選，請支持林宇陽。 蚊一次？唔系啊嘛，我有冇听错啊？ 你冇听错，变靓啲嘅纤体保养疗程，只系需要500蚊一个月，只系做足20次疗程啦，咁着数，我哋仲唔快啲去报名？ 哦，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齐去咯。报名热线 8101-1183。